情偷，要与我把情偷。 哎呀，你这是什么面啊？ 也不高也不矮也不胖，来也不瘦，两个奶粉圆，那个圆那个圆圆溜溜。把我瞅，扭扭捏捏捏捏扭扭，羞羞答答答答羞羞，把我的魂儿勾，把我的魂勾。 咱们这儿有叫宋德的家伙，你们知道吗？ 那谁不知道啊？他是这块的头目。 对，就是这家伙。他不仅有钱， 家里头还有个迷人的太太。 今天在舞会上， 可叫我给弄着了， 那眼神 对我是那有几分意思呢？ 哎呀，我这儿有一封信，不，两封。像这样的信要多少有多少，复印的干什么都得有个配副的。 你去跑一趟，顺便也保保眼福。 我人长得丑，但我心眼周正。 哎，我的花爷，干这种事恐怕我不行吧。 你呢？ 冻死迎风站，饿死舔肚行，干这种不三不四的事，吃平平平平平 干好。 我看你们两个是望乡台上打哈哈不知死的鬼呀、啊、 你们两个。 我们俩这愿意为花爷效劳，不过干这种事儿。 哎，只要你们把信送到，那就是打开了两座金库的大门。往后 花爷 这事我哈 哈哈，你们两个另谋高就去吧。 花爷， 滚！ 大姑娘，哎，花爷， 快点， 过来， 快点，快点！哎呦，完了！我们卷了花爷的脸子，花爷踹了我们吃饭的碗子。 我们卷了花爷的杆子，花爷卷了我们的行李卷子，徒弟老掏耳朵，这下他们玩迷了。 我说你不对不对，真不对，不该讲花爷来得罪，花爷恼怪他罪，你回家我辞退，弄得我也受连累，现如今工作垮了，饭挨打，你快吓傻了，要不你求花爷，要不我求花爷，要不咱们给花爷赔个不是。 什么 赔不是啊？ 不去。 哎， 要不咱们也去送信。 送信儿？ 对，送信。 花爷断了我们生活的路，我们要拆他对对瞧，这就叫一报还一报，看看谁的道法高，看看谁的道法高，看看谁的道法高。 我去找负责， 我去找裴奇。 山起酸风， 脚起醋辣。 山起酸风， 脚起醋辣。 山起酸风， 脚起醋辣。 好， 就这么办。 心。 有日期，我实在难言这道气，我定要与他共高低。 认识吗？ 哟，那

钱咱有，咱有的是。哈哈哈哈哈！ 大爷，您这是打发要饭的呢，花小钱儿可干不成大事、啊。 我不是没掏完了，没掏完呢、啊，这样。嘿嘿，魏嫂。 花爷。这点钱儿，装跑腿还差不多。不过，那这事跟贩卖人口差不多，那我得担多大风险呐！ 哎，我这两天手头不是有点紧吗？ 您手紧呐？那您就把钱。 我再掏。 这娘们真他妈黑。 不成敬意，请贵嫂笑纳。 花爷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 贵嫂，我那信儿。 奔主题儿，花爷，自从

干啥？ 他骂我。 骂的啥？骂的啥？ 他骂我。他骂的话难住口，难住口。哦哦， 是啥？ 是 啥？ 是。 副座，你这是巴里尔照镜子，自找难看。你这是武大郎捉奸，自作自受。 我负责是杀猪的砍刀，我从不吃素。我要发现，我用打碎花影千灵根，我扒他的皮，我偷他的筋，我要。 吃醋的男人真可怕，真可怕呀，真可怕呀，真的真可怕。好一个聪明大傻瓜，大傻瓜呀，大傻瓜呀，大傻瓜。 乱来，王三赵五真好运，大义老子 咋进去呀、啊？哎，快出个点吧！ 花爷，你等等。 那不是搞动的吗？ 哎，那能这么说呀？这叫偷情洞，干这事儿的都从这儿钻，你快给我进去吧。还有没有干这事儿的？找我。 太太来了！哎呦，花爷，花爷，您这还哭啊？

回头我再找你算账，跟我上楼。 上楼。 怎么回事？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了。 是啊，我也觉得奇怪，他好像是些什么都知道。哎， 干脆都跟他说了吧，要不他的醋劲儿又上来了。 也不用，让男人多吃点醋，对他们有好处。 好，听你的。 Oh!

喜儿歌，盖过朝我们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听众朋友再见。